攻读若望一书第五章，凡信耶稣为墨西亚的，是由天主所生的；凡爱生他之父的，也必爱那由他所生的。即使我们爱天主，又遵行他的诫命，由此知道我们真爱天主的子女。原来爱天主就是遵行他的诫命，而他的诫命并不沉重，因为凡是由天主所生的必得胜世界，得胜世界的胜利武器就是我们的信德。谁是得胜世界的呢？不是那信耶稣为天主子的人吗？这位就是经过水及血而来的耶稣基督，他不但以水，而且也是以水及血而来的，并且有圣神作证，因为圣神是真理。原来作证的有三个，就是圣神、水及血，而这三个是一致的。人的证据我们既然接受，但天主的证据更大，因为天主的证据就是他为自己的子作证。那信天主子的，在自己内就怀有着证据，那不信天主的，就是以天主为撒谎者，因为他不信天主为自己的子所做的证。这证据就是天主将永远的生命赐给了我们，而这生命是在自己的子内。那有子的就有生命，那没有天主子的就没有生命。我给你们这些信天主子名字的人写了这些事，是为叫你们知道，你们已获有永远的生命。我们对天主所怀的一世之心就是，如果我们按他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必俯听我们。我们既然知道，我们不拘向他祈求什么，他会俯听我们。我们也知道，向他所祈求的，必要得到。谁若看见自己的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，就应当祈求，天主必赏赐他生命。这是为那些犯不至于死的罪人而说的。然而，有的罪却是至于死的罪。为这样的罪，我不说要人祈求。任何的不义都是罪过，但也有不至于死的罪过。我们知道，凡由天主生的就不犯罪过，而且由天主生的那一位必保全他，那恶者不能侵犯他。我们知道我们属于天主，而全世界却屈服于恶者。我们也知道天主子来了，赐给了我们理智，叫我们认识那真实者。我们确实是在那真实者内，即在他的子耶稣基督内。他既是真实的天主和永远的生命。孩子们，你们要谨慎，远避偶像。